好，星期二得道要翻嚟第三节，咁我哋咧都要卖一卖广告啦。嗱，记住一阵第四节咧，有阿 Johnny 同埋佢同学 Chris， 阿 Chris 讲嘅天文。咁啊，第五六节咧，今日系有六节噶吓。咁啊，第五同第六节咧系会有一个系列，就系叫做咧强国生还者。咁咧，大家想對大陸多啲了解嘅話咧，就要聽呢個節目啦。因為咧有三位咧喺大陸長期生活同埋工作，同埋一年咧超過300日喺大陸嘅人，咁佢哋咧會講解一啲大陸好多嗰啲見聞啊，俾大家聽嘅。咁你當係獵奇好，當聽鬼故都好啦嚇。我覺得咧，其實都係有需要去了解嘅。咁佢哋唔係話俾你知，習近平諗緊乜嘢啊？跟住阿周永康同佢講乜嘢？唔係嗰啲嘢嘅嚟嘅，全部都係一啲咧，你會遇到衣食住行所有嘅問題嘅。 做生意啦、啊，點樣對客啦、 啊？對客啦、啊，或者上面嗰種民情啊，各方面嘅嘢啦嚇。 佢哋人嘅諗法啦、啊，普遍人啦、啊，小市民點樣生活啦、 啊？係啦，咁我哋咧記住咧，大家要收聽。咁啊，歷史咧，我哋都會準備嘅，不過咧，可能唔會喺今日俾埋你，如果俾埋你哋大家听咧，就有八节噶啦，因为最少要讲两节嘅，关于呢个前秦苻坚，因为呢个咧系一个好传奇嘅人物，咁啊，我哋留意住啦，我哋会推出街嘅，咁啊，第三节我哋要讲翻咧大陆嗰个水灾，嗱，其实大陆咧自从我即系开始叫做懂事啦嚇，十零歲咧就有華東水災，即係嗰時六四過咗六四啦。 係 93年好似係華東水災，定係92年啊？92年啊，跟住93年就華南水災啦，隔一年咋。當時咧唱完《愛自由》嗰班明星啊，嗰班大哥大姐咧，89年唱完《愛自由》，92年就唱《滔滔千里》啦， 好快 喎，隔咗3年咋，就出嚟唱《滔滔千里》啦。咁啊，華東水災當年咧，香港人捐咗好多錢嘅，斷衣咁捐嘅，係全世界捐得最多錢。 不嬲都係啦，呢啲 到到華南水災又係，從來捐最多錢翻上嚟都係。當時有一個人出咗名，叫做可伯何英傑，即係英美煙草嘅老闆，即係而家嗰個撚屌嗰個叫做煙仔可嗰個阿爺何柱國。 系 何国柱另一个人嚟嘅，何国柱系天天日报嘅，个老板就唔同啦。 记咗， 何柱国就呢条捻屌咧，就系星岛日报嘅吓。咁咧，大陆嘅水灾咧，坦白讲啊，其实中国嗰个水患啊，几千年来系从来都未试过根治嘅，因为根治唔到，因为咧嗰个叫做民族有个劣根性，你种树咧，嗰啲系钱嚟噶嘛。是吧，值钱就斩的嘛。那你没有树找住泥土了，就容易水土流失咯。是吧，水泥一冲就冲够晒啦。那同埋第二个问题啦。那个叫做呢，每那个朝廷呢的叫做治水的预算呢，其实都是占那个 GDP, 国民收入那个一个比例的，占分一定的比例的。所以呢是成为了一个叫做官员发达的一个途径。每逢治水个个都发达的，好像李鹏家族。 大茶饭、 大茶饭嚟嘅，咁所以咧，你谂下啦，夏禹治水最出名，虽然呢个系一个叫做咧神话故事，就冇呢回事嘅，因为咧，唔知系有冇啦吓，即系传说咧就话夏禹，因为佢老豆咧就治水就失败咗，就俾人刺死，咁咧佢咧就叫做禹帝系嘛，禹帝揾佢咧就佢啊出嚟治水，咁咧佢同佢老豆啱用相反，佢老豆咧用堵塞起堤坝嚟挡住啲水，咁就搞唔掂，佢咧就系用疏导嘅方法。去令到啲水咧，即系出到流都出大海。 哇！好犀利喎，嚇呢啲典故你都識啦，共產黨就唔識啦，民情佢係用到嘅，就唔用疏導，所以你俾共產黨證明。啊！真係 Tony 嗰啲節目真係冇得頂啊！真係。 嗱，因為咧，其實中國有句古語咧，叫做防民之口，甚於防村。 哦、 村係咩咧？就係河流。 哦， 係。咁你老實講啊，你防即係人民嘅筆口咧，你可以堵，但係咧。点讲咧？你冇办法疏导。如果你可以疏导到人民咧，你嗰个政权就即系襟捞啲。 啲民怨啊， 你样样嘢咧都要收，都要用堵塞嘅方法咧。嗱，共产党好高明吓，因为咧以前啲人讲苏联啊，系武装到牙齿嘅，全身都装晒盔甲，连牙都有盔甲嘅，系叫做咧刀枪不入嘅。但系咧到91年都会垮台。 咁你共产党咧，坦白讲啊，比前苏联更加强。佢唔系武装到牙齿啦，佢连肾都武装埋啊，因为有三聚氰胺啊嘛，结咗石啊嘛， 系嘛？ 咁你谂下啦，连内脏都武装埋嘅时候，一个人就唔系人嚟噶啦，系咪先？佢就好捻易死噶啦。咁我哋睇翻啦，今次呢个叫做华中地区水灾咧，一浸成个地方咧。叫做咩啊？高峡出平湖啊，全部变晒湖啊， 系啊， 成个街道都系湖嚟嘅、 啊。东方威尼斯啊， 啊变咗真系东方威尼斯。 哦，佢本身武汉啊嗰啲地方全部都系其实好多湖 嘅、啊，有 不过就填平咗，而家只不过咧恢复原状咁解嘅啫。 系 啊, 啊，其实根本上都佢以前都系咁。 因为中国四大火炉变咗中国四大火锅嘛。 其实不是就是 他的，那要加啲一滴香落去，咁变咗即刻变麻辣汤底咯。系啊，咁你话咧呢、這个叫做咧四大火炉变火锅咧，我睇到嗰个叫做咩啊？佢啲浸到上去个艇度， 系啊， 即系嗰个武汉嗰个系得翻艇个艇个顶啦。咁变咗咧，啲人咧好多喺度争相拍照喎。你睇到大陆嗰个民情咧，佢哋都识得叫苦中作乐吓，因为咧环境都系咁啦。即是共产党成日都教你嘛，你冇办法逃避个强奸，你学识去享受嘛，你 enjoy 嘛，系咪？你仲要扮下叫床好享受。 最衰冇得 Facebook 直播啊 Facebook 啊唔得啊，佢可以 系冇得直播。 佢嗰啲叫做咩啊？微博唔知有冇直播咧？ 有嘅， 有啊， 可以嗬， 系可以， 咪一样咯。佢哋虽然上唔到 Facebook 啫，但系咧。中国共产党话斋嘛，上网唔系人权嚟噶嘛，有十六个国家认同噶，有咩赞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嗰啲咯，全部即系总之咧，就系、是、唔会有少林、武当、空洞、峨眉参与嘅，咁啊一定系海沙派嘅旗帮神权门， 全部都其他国家嚟， 全部其他国家啦。嗱、啊，咁其实咧，你话咧，我觉得佢哋嗰个叫做咧，对于面对的水呢水灾呢其实都已经是麻木的了。咁多年嚟其实年年年年都有的嘛。 对万年一遇千年一遇 跟着 百年一遇。 是啊。 不是他们起当时呢他们起三峡大坝呢就是八十年代那个叫做人民日报就说呢三峡大坝呢可以抵御万年一遇的洪水。 是 的。那么隔几年之后呢就变了这个。 千年一遇。 就变了呢三峡大坝呢第一时间万年的时候叫固若金汤。 是 的。金汤的意思就是呢你不会倒泻的啦一倒泻就辣伸手啦。那么呢到过几年呢就变了这个得返千年一遇即是只能够抵挡千年一遇而已。咁啊，过到唔知2005年啊，就接改咗口风啦。三峡大坝咧都能够抵挡百年一遇嘅洪水，系咁啊大镬啦， 知唔对路啦， 好似2009年个标题改咗啦，抵挡洪水，唔好指望三峡大坝，即系咧个贬值速度咧。是快过那些仙股啊！你不断十合一、啊，系咪？万年、千年、百年，到最后叫你唔好指望，即系一万冇合到一得翻一股都冇、啊，咁啊好大镬！呢个即系嗰个咁嘅贬值速度。 佢共产党佢哋治水嗰个能力系好低嘅，因为其实佢哋不停咁发展咧，最大问题就系佢哋冇办法咧新旧城区。新城區好啲，你舊城區咧，佢地下嗰個水道問題咧，佢冇辦法擴闊到。 哦，通你話齋，睇唔到嘢就可以貪噶啦嘛。 因為咧，嗱，佢哋有個叫説法嘅，因為咧，你如果起高樓大廈咧，起一百層咧，你嗰個正積係一百層高樓大廈嘛，你下水道無論幾靚都好，肉眼都望唔到噶嘛，你點知道咧？做咗同冇做冇分別嘅時候，嗰啲錢就係落袋噶啦。 其實而家譬如好似廣州。亦都曾經浸死人，即係佢即浸死架車啊，浸過架車頂喺呢個隧道裏面喺如果你哋有啲香港人早十零年前成日翻布吉嘅，我話俾你一落雨，全個布吉都浸曬，浸得好得人驚，啲摩托車全部都冇。但係仲大鑊就係嗰陣時咧，啲坑渠蓋咧全部偷曬去賣，變成咗咧就 啲人 叉咗佢，沉咗落去， 沉咗落去，插水啦真 係。 車亦都過，亦都係咁樣。其實下水道嘅問題係冇辦法根治到。其實長江三峽，即係我哋講正經嘢啦，唔好講笑。長江三峽咧害咗好多中國人嘅，因為我親眼見十幾年前將三峽移民搬嚟廣東，水土不服。因為點解咧？佢嘅生活習慣唔一樣。你喺條三峽移民村就一係大頭旗。 視他們，他們的生活水平很低，來到廣東他們沒辦法生存到，每一次真的買豬肉給兩元我，買不到豬肉，跟著講價，跟著他不理你，就這樣拿個豬肉他就走，跟著就打架。這些東西我自己本身在四會的時候是親眼看到，跟當地居民根本上日日開火劈油冧油，哇非常勇武。所以我說呢，現在你三合這件事呢，包括武漢，我也都講，我亦都有親身經歷嘅，我外母就赤壁人，即係同高鐵就赤壁就到武漢一個站，但我話俾你聽，我外母住嗰度，而家一樓佢住八樓啊，一樓已經全部浸曬，到而家一個月都未退。 哦，哇！咁啊，以後買樓最起碼都要買二樓喎，真係 冇錯， 真係買得一樓， 好似威尼斯咁咧，浸咗一層起一層，浸一層起一層。 哦，係咯係咯，咁咪叫做可以解決咯。 係 嗱，有個問題嘅，大陸人咧點解咧佢對於嗰個水災咧麻木咗咧？其實咧有個説法嘅。當你哋咧遇到嗰啲叫做乜咩百年一遇洪水啊，或者百千年一遇咧，唉，有咩出奇啊？萬年不遇嘅中共我都俾你哋遇得到，你哋其實咧對於啲洪水已經係好小事嚟嘅啦，你明唔明啊？一個咁大嘅人禍政權，係咪？佢你都俾你遇得到？喂，中國幾千年歷史從來未試過，人類歷史上從來未試過好似中共咁撚撲街嘅。 係啊，不過咁樣 都俾你哋遇得到。 習近平同埋中國共產黨而家可以全部好放心，因为咧唔会再有资金外逃嘅，所有贪贪埋埋收埋晒屋企嗰啲，全部变废纸啦，咁样就仲边有资金外逃啊？所以佢就解决咗中国最大嘅金融危机。 嗱，呢样嘢咧，我觉得你咁样讲法咧，有啲有少少唔公允啊，因为好多好多钱唔系武汉噶嘛，你而家只系解决咗武汉嘅资金外逃问题啫嘛，你未解决其他省份嘅问题，你明唔明啊？除非咁啦，黄河、淮河、珠江又嚟一镬啦，如果唔系你系冇办法彻底解决。 而家咪挪亚方舟咯，真系要 挪亚方舟，我觉得喺中国咧就唔系好通咯， 唔系嘅， 因为咁大地方咧，你做一手有地球。 好多有钱人呢，他们其实呢，譬如他住独立屋呢，很多做晒那些叫防灾啊、防水啊， 没用的，你浸到你浸到你二楼，你只能够企上天台，你无论几防灾都没用。 以后要这样，每一架私人潜艇摆在地库。 哦，我做一架潜艇啊， 是啊， 好像007那样呢，地底永远有一架潜艇等他，是啊，等他走佬的嘛。 是 啊，其实这样啊，那变成增进中国的潜艇事业发展， 系咯， 唔系喎，而家佢已经称霸全世界噶啦，中国嘅潜艇，因为佢潜得全世界最深噶嘛，佢排第一，日本排第二，佢已经系可以潜到海底7000公尺以下， 嗰架无人嘅， 真定假噶？ 系啊，真噶，不过系无人，你讲得啱， 因为人顶住唔到个水压噶嘛， 日本就6000尺。 哦，日本过有冇人先？ 我唔系好记得， 冇人， 都冇人嘅。 系啦，正常嚟讲， 冇人潜艇我哋做咩啊？ 我嚟探索咯， 探索咋？ 系啊， 咁你人坐落去咁有咩用啊？ 系唔得， 而家系逃命啊！而家 装唔到钱啊！嗰啲 唔系我嚟装钱噶系嘛？钱其实好简单啫，咪去瑞士银行开户口 啊，或者咁咯，将啲黄金掉落去咯，啲黄金唔会压烂噶嘛。 咁又係，中國人最喜意取黃金， 係 啊，所以周大福到今時今日都歷久不衰。 周大福歷久不衰，起有温家寶呢個後台啊，一定要我哋一定要講神話出嚟。 即係習近平如果拉温家寶嗰日就真正打差。 冇錯啦，周家寶到時温家寶就好大鑊噶啦，周大福都好大鑊。咁所以咧，你哋見到如果即係如果你係買咗周大福股票嘅人咧，記住睇清楚。 咁應該改名叫温大福喎， 啊， 温大福， 温爺爺大福啊嘛。 咁唔得嘅，咁你唔能够圈兵夺主，周大福都唔系姓周嘅，而家姓郑噶嘛？ 哦，系， 系咪？嗱，咁样，你睇翻大陆嗰个情况咧，见到嗰个水灾咁严重啦，今次吓浸到周围都系啦，武汉其实已经算系已经比较系出名嘅城市咧，咁佢嗰啲村庄仲大镬啦，梗系更加浸得紧要。 系，有个豪宅变咗无人岛喎。 哦，佢系啊，佢喺 孤岛， 好似依山而建嘅咁啊，但系都好啦，佢起码起高啲嘛。而家仲見到你啲嘢，唔係，起碼唔使沉海底嘛。咁咪好咯，佢哋可以揸架船出嚟，揸架船出嚟，咪仲可以即係點講啊？ 有啲相好得意喎，喺床上面見 钓鱼， 钓鱼。 哦，咁呢个唔 佢自嘲啫。 个窗变咗金鱼缸，见到啲鱼喺出边噶。 嗰、哦那个真系要赞佢啲玻璃、啊， 劲个坚呢个。 即系佢嗰啲玻璃咧，唔系啊，唔入水呢度好嘢、啊，佢可以即系做到咁密实啊。因为你知啦，嗰啲。 水压好大噶嘛， 冲咗入嚟噶啦嘛，佢可以挡得住啲水出边经过。 现实嘅嗰啲可能都系改图， 可能改图啊， 系啊，因为你个窗入唔到啫，你门口你所有罅都入嚟噶嘛。 系咯，照计都唔系好合理 啊，应该系改图嚟。 有啲可疑啊， 照计都系冇边有咁靓嘅玻璃啊。 系啊，真系冇，系咪有咁靓嘅玻璃，冇咁靓嘅玻璃胶嘛？你明唔明啊？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都唔系好可信。咁嗱。 因为中国咧，我所有嘅窗台都漏水。你深圳啦、啊，你买个新楼一落雨都渗水。 唔系唔止啊，仲有啲窗框咧，全部咧会变晒啡色咁流晒落去噶。 系啊，所以唔可能呢、這个唔可信，肯定系改图。 我都觉得系，唔系好合理啦。嗱，咁我哋其实咧三峡大坝咧起嗰阵时，其实一路都好大争议嘅。 系啊， 当时咧有个叫做系咪水利专家黄万美出嚟讲过咧，三峡大坝唔可以起嘅。 有十二点一定会出事啊嘛， 系啊， 有十一点中晒啊嘛， 系啦、 啊，十二点就嚟中啊嘛， 十二点系咩咧？ 我唔记得咗 啊，我都要睇翻，我都唔记得啦，因为当时佢系写嗰篇万言书俾老毛嘅， 我仲未拉啊。 黄万里好似 应该拉咗啦， 挂咗啦，挂咗啦， 挂咗，好彩啦，好彩啦，好彩啦！啊，妄议中央呢条大罪啊！哎，好彩，好彩，真系 系 啊，死得早，死得早， 哎，死咗就得噶啦，可以鞭尸咁啊，挖出嚟系咪？不过咁而家唔兴呢套噶啦，而家最多系揾啲即系环球时报出嚟批评下你。是不是因为好多其实好多嗰啲水利专家咧都话呢个三峡大坝咧系唔起得嘅，因为佢有个最大嘅优点，即系有个特点，唔好讲优点，因为唔系好算优点嘅。坦白讲，佢咧叫做干旱嘅时候储水，同你下游争水，喺度都。大雨的时候就排洪，就话俾你听，即系咧，等于你住间屋冬凉夏暖，冬天好似暖房咁冷冻，夏天好似火炉咁冷热， 出街瞓街好过。 系啦， 佢呢个大三峡水坝其实咧唔系大白象，咁就废物工程，系啊，打仗。你已经吓两粒炸弹搞掂你， 一个导弹一个导弹杀你一亿人噶啦、 哦！ 你长你谂下长江流域嗰度唔止一亿人， 仲劲过花园口决堤、 啊。 喂，起码死两三亿人咧，你嗰啲喺喂一个导弹净系炸你个水库啫嘛，边度都唔使炸。 系啊，所以根本上佢做埋啲即系共产党做埋啲自我灭亡嘅嘢咧，佢自我应验紧。 其实三峡大坝咧就是、主要就系李鹏同埋江泽民拍板嘅， 系啊， 咁但系咧赚最多钱嘅系李鹏啦，因为 呢个必然啦， 佢本身系以前系做总理之前，佢系水利专家嚟噶嘛，咁话明水利专家梗系掠水，梗系掠水最叻噶啦， 水力发电啊，咁佢老佢个女啊，你即系全部都系所有电力嘅中电，全部都 而家、哦、美国要炸水坝，有九百几个冇用嘅水坝要炸咗佢。 哦，系、哦，而家全世界兴起一个炸水坝运动、哦， 因为而家啲唔需要太过多嘅水力发电啊嘛， 根本就冇咁嘅必要， 所以慢慢就将啲防止河流淤塞咧，就炸咗啲树。 佢哋话咧个水坝炸咗之后咧，反而对翻嗰个。本来的面貌咧回复翻咧， 仲好咗啊嘛！ 你嘅水流翻啊嘛，系咪先？因为中国咧，佢一个水坝咧系周围起嘅，佢起到边度咧？起到嗰个喜马拉雅山，差唔多佢起水坝咧，想截断嗰个叫做湄公河。 系啊，截咗同埋印度啊， 恒河， 恒河。 因为咧系喜马拉雅山系几条河，系、啊、几条河嘅嗰个叫做支嘅水源嘅源头嚟噶嘛。 湄公河有越南啦， 越南同泰国啦， 系咯、啊 啊。跟住咧恒河，另外老江都系，即系云南嗰度啊。 即系唔止搞南河，搞埋你个水源添。 系啊，佢喺嗰度已经搞紧水啦。咁变咗咧，你喺嗰边一截水下流下。下游的人冇曬地方，即係冇曬食水，咁好大鑊噶嘛。但係佢嗰個經濟利益係好大嘅，因為你知起嘅水壩咧，除咗貪嗰啲建築費之外咧，水力發電又梗係俾一半政府， 嗰陣時有補貼噶嘛，幾多補貼完全唔見曬啊嘛。 補貼梗係俾李鵬啲家族代曬啦。 即係嗰個做法唔同，但係問題就係佢而家起水壩唔係淨係呢邊，佢幫緬甸、幫老窩嗰邊一樣做緊。 他推销紧呢一套， 佢个水帘咪截咗下低咯，同埋泰国咪投诉 啊嘛， 当时泰国投诉嘛，你截咗条湄公河运，佢 唔够水咯， 嗰度母亲河你嘛，你想干咗佢啊？真系喂，真系断流噶嗰度。咁你除咗嗰、那个即系点讲啊？佢嗰种扩张咧，中国而家仲做紧一样嘢，就系咧佢系判咗嗰个海牙法庭嘅合法性。佢而家话海牙法庭咧系非法裁决，系嘛？一个海牙法庭 嘅 terms， 唔系一个海牙法庭啊，由你一个国家可以提出，即系可以宣判佢系非法嘅，咁你应该即系采取相应嘅行动噶。既然有人做啲非法嘅嘢，你应该出嚟制裁嗰个法庭啊嘛。你或者应该派兵去海牙就逮捕佢嗰啲叫做咩啊？ 法官。 又者佢哋起碼捉幾個職員啦，係嘛？邊個受理菲律賓噶？邊個受就拉邊個？ 係咯，大量洗頭掟佢。 係啦，洗佢你嗰度你周圍都有特務噶嘛？其實你中國咧就唔使派特務噶啦，你淨係派啲嗰啲叫做移民啊，去到外國 移民 第一就揾啲大媽喺門口度跳廣場舞。跳三日三夜，哇！疲劳轰炸，啲鬼都 唔系三日三夜，系每年365日都跳嘅。 唔系啊，你净系跳三日，啲鬼都顶唔顺啦！我投降啦，我跟你翻去，你唔好再跳啦，系咪？咁啊，如果你都挨到三日嘅话咧，就跟住就出嗰啲民工，就去围你嗰啲政府机构或者你嗰个海牙法庭，咁啊包围你。 其实都唔使噶啦，而家根本上最新已经好似日本有套电视剧，根本上咧就系讲。一套侦探片就是讲用条例去查案的，它里面所有都充斥，每一集都是讲中国我们的去旅行啊、移民啊，整个日本破坏了、 哦、 是集集的主题都是有中国人。 哇，这些叫做什么伤害民族感情， 是啊，真的最新出做了不知道第六集。 为什么用个鼻来去 用条例？ 用条例， 用条例，即系佢试毒啊，嗰样嘢试味道。咁但系咧，佢去到边度咧？ 试毒可以用条例嚟试嘛？咪毒死咯！ 即系咁，佢系剧情，我哋唔好博古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佢每一度出现嘅时候咧，梗有中国嘅游客喺附近，系啊，嘈啊，跳舞啊，或者买嘢啊，爆买啊，即系所有而家我哋见到嘅陋习，全部都喺度做紧，即系影衰啊！我哋中国人呢啲真系啊，政治不正确。啊、所以咧，日本就系要小日本系要打到嘅、 日本仔叫做咧亡我之心不死，成日抹黑我哋嘅国家系嘛，伟大嘅祖国俾你抹黑咗啦。 但系咧，中国好似而家啦，又提外拉多少少，而家话全中国有过百个城市将会下陷，因为地下水道严重流失。 哦，佢哋系因为咧，唔系而家噶啦，十几年前咧，北京嘅地下水位已经抽干咗噶啦，咁变咗咧，佢。隨時都有一啲叫做地陷嘅危機，因為大陸隨時有啲地方，之前東莞咪突然間地陷咯。 哦，嗰啲有啲唔同嘅， 嗰、那個唔同係嘛？即係 因為點解咧？其實咧，地下關地下水事，因為但係實際上就係錢，即係其實老少講過，我都講過，全部都係種桉樹，成個山頭種桉樹。 哦，咁啊，寫曬啲 三年就已經。高大過我嘅，跟住你就準備斬樹。阿黎生，我個拍檔，佢本身有一個人係廣西嘅，就喺上高買咗兩個山頭，全部種桉樹， 哦、 將所有嘅地下水吸乾。而家我哋新會、開平、台山五邑嗰度，我話俾你聽，有差唔多十分一嘅森林全部都種曬桉樹。 哇！咁呢啲樹係真係害死人嘅啲樹。 係啊，以馬來西亞咁種啊，以前係馬來西亞種得最多，哦、但係抽乾 就膠係咪橡膠園啊？ 唔係， 係 造紙 啊，造紙。 咁但係而家馬來西亞印尼唔俾種。 哦， 咁啊變咗咧，就將呢個產業，尤其台灣佬啊，所以咧打統戰啊。台湾佬就第一个将桉树呢样嘢 引入中国。哎呀，呢、這个真系原来反攻大陆， 抽干你先。 唔系啊，原来反攻大陆一早做咗噶啦，我哋唔知道，原来一早咧用树嚟对付你。 哦、 喂，打你唔过啦，枪炮又唔够你嚟咧，咪用其他嘢对付你咯。 而家话咧，广西啊，差唔多有五分一嘅山啊，都系种桉树。我可以好老实咁话俾你，南宁啊、十万大山全部都系。 哇，咁啊好大镬喎！ 吸干你喎，真系。 系啊，所以种过之后咧唔生啊。 哦，啲水吸晒， 啲水吸晒，啲地唔生。 哦，系啊，唔系会好容易即系嗰啲咩？ 龟裂，同埋咧佢嗰个 风化咯。 系啊，所以佢哋冇用啊！佢哋其实破坏自然嘅方法咧，佢哋中国人真系太叻啦，即系佢用到尽晒。 咁你見到大陸咁多沙塵暴都知啦，即係你見嗰啲叫做咩啊？北方，尤其是北京咧， 前排黑曬嘛， 啲人就話咧，其實北京係唔適合做首都噶啦，因為咧嚟緊個沙塵暴嗰個頻率係越嚟越密啦，佢將來咧係唔能夠唔適宜人類居住嘅地方嚟。 而家都已經係唔適合人類居住啦，譬如一到秋天一定要戴口罩，仲有因為佢最大問題就係佢唔能夠令到東北三省嘅煤礦業、鋼鐵業停工，其實嗰啲所謂產能過剩。因為一停工，啲人失業，係幾千萬人失業，所以焗住要做嘅時候，嗰啲污染空氣不停咁嚟，沙塵暴亦都係其中一種，只不過話都冇發菜咯。 我發菜係西，即係喺嗰個沙漠嘅地方，因為佢都係我哋找緊泥土噶嘛，咁啊俾人掘曬出嚟買，因為發菜貴嘛， 咁所以變成咗都係噶啦。佢早十年前已經研究咧，北京係想默默遷都去天津嘅， 係 將北京而家其實同天津只不過係相差半個鐘頭車程嘅， 即係哦， 佢搬啦，大把地方搬啦，你咪搬南啲咪得咯，唔使搬咁北啦，係嘛？ 嚟廣東啦， 求其揾個買，求其揾個嗰啲冇人嘅城市，咁咪重新發展咯。 我大把鬼城咁又 係嘛？ 大把鬼城建設好曬，隨時去得啦。 咁你嗰啲地下水你咪可以重新嚟過咯，即係 再可以做一抽， 唔係真係可以重新搞過。因為咧，你而家其實大陸邊啲地方唔會有水災咧？嗱，青島啊。以前德國的殖民地那些民不會有水 災，他們那些本身百多年前已經做好了下低那個 頂水道，德國佬真的 是 17年 是有良心的， 全部已經將你整個地下水道已經到現在都已經完善了，一點問題都沒有， 那些地方就不會有事咯，不會有水患咯。其實你們看回即記得回香港呢，其實早十多年呢香港一到落雨呢文咸東街就會水浸的 了， 還有彌敦道呢現在不會再有彌敦河的了，即當然是如果特別勁都會浸了，但是以前彌敦道是會變成彌敦河的嘛，因為每逢一落大雨整條彌敦道就好像一條河， 他們不算厲害的了，澳門新橋渡船街呢啲地方一落雨可以话俾你听浸过架车，每一次落雨都浸过车，但系人哋因为发展呢几年啊，开放岛牌之后，将钱抌晒落去所有嘅 渠务， 而家澳门系冇水浸，以前去水浸系好得人惊，系浸过我个头，我五尺十寸高。 唔係你而家見你一見文咸東街都唔水浸噶啦，已經係即係嗰個佢抌咗錢去解決咗嗰、那個河道問題噶啦。有時你旺角咧，旺角油麻地以前好嚴重嘅，而家解決咗噶啦。依幾年都未試過啦。 亞街老街嗰度 係啦，由亞街老街去到嗰個叫做窩打老道口，以前係一條河嚟噶嘛，一落雨。 所以中國水多你又死，少水你又嚴重水道流失，你又係死，其實係自我滅亡。 唔係講話南水北調嘅咩？嗰陣時話 係冇可能， 冇可能啦。即系你嗰个你违反大自然嘅系咪先？你唔可能做一啲 违反大自然嘅嘢。共产党啊，讲咩都要听佢话，讲乜嘢都系啱，全世界都要听党嘅指挥，除咗水。 其实天气咧，佢都可以控制到嘅，佢可以控制到落雨或者唔落雨。 啲飞弹射上， 用气象火箭，但系水咧，佢冇办法吸干。嗱，你共产党可以指挥，不过啲水唔听你指挥， 系啦。唯一一样嘢 系啊， 系啊，所以真系嘅，我哋。這個節目都講少少國情啦，咁我哋頭先講水，所有嘅舊城區，除非係真係曾經俾外國人統治過、佔領過的地方，基本上都係而家係冇辦法 嘅。你見深圳新起，佢自己起嘅，深圳一落雨咪知道咩事咯？ 水浸 係佢靠共產黨自己起噶嘛，咪出事咯。你反而去翻啲以前叫做有殖民地，譬如威海英國殖民地，咁啊青島啊德國殖民地，或者上海唔知道有冇浸得咁嚴重咧？因為上海都有租界，不過亦都好多地方唔係租界。 係冇錯， 天津就好啲喎。天津當時都係有好多租界噶嘛，係嘛？ 係啊，冇錯。但天津其實咁多個國內城市，相對嚟講係比較後落後啲。即係變成咗，因為咧揾食揾錢就變成咗喺北京， 所以特別大爆炸啊！ 係啊，但係天津係發展得比較緩慢啲。誒，講大爆炸，咪未夠鐘，講多件小事。我以前做上課，我話俾你聽，我上過一個飛機引擎上去拆，去天津，天津俾入口，只有天津先入得口當廢鐵。我就成個飛機引擎就裝櫃就上去。第二就係咧，我裝咗三櫃嘢。三櫃的冷氣機和這個雪櫃， 但是我做漏了一样东西，这件事很大镬，天津码头几乎沦陷，为什么为止？因为我装这个冷气和这个雪柜，我没有拆过压缩器，上到去爆，跟着整个泡沫，整个天津码头全部都是泡沫，卒之清理了四日。 哦，原来爆炸， 我就潜了水了， 是你造成的。 咁唔系，即系嗰单就唔关我事，呢单就真系关我事。 爆雪种啊！ 啊，爆雪种。 哦， 火烧连环船咁。 咁个飞机引擎咪爆埋咧？ 冇，个飞机引擎冇。个飞机引擎本身咧，其实咧大陆咧，外国好多咧拆咗件，全部都翻大陆嘅。其实咧早轮咧睇过香港零一。香港01啦，讲一啲我哋讲小生意环节咧，就系、是、所有嘅废电子、废铁、废铜，所有嘅嘢回收喺欧洲、美国。喺欧洲、美国咧，佢哋系俾钱回收嘅。佢哋譬如拆一间工厂，我间工厂要拆，所有嘅铜喉拆晒出嚟，我哋叫紫铜啊，即系紫铜，就全部咧就当废铜，就嚟到香港，然后报废铜。即系铜啊，就翻大陆，系断间厂断间厂咁计。你承包呢单生意，佢俾钱你拆嘅、 哦。 然后咧，你收咗佢钱，然后你咧就卖过嚟香港，就香港咧就再翻去。咁咧，亦都曾经呢啲所有嘅生意，有三帮人做。 系 第一帮台湾佬，台湾佬话晒事。第二就系、是、福建人，其实同文同种，跟住到潮州人。最大的我認識得一間一個台灣牌子在美國很風行的，緊隨三星買這個、Plasma 和做這個液晶電視，做得很出色，但是他們的維修費太貴，維修費太貴啊，變成了他七日之後不適合看免費退貨的，但是你花了他怎樣呢？咁啊，唯有 翻大陆咯， 就全部咧就卖翻大陆。咁佢换个部新俾你，咁咪补救。 大陆最好嘅咧，用我嚟接收垃圾。 但系我话俾你听，每一台都值钱。嗰阵时嘅国内好多牌子就买咗呢啲电视，就翻新咗壳咧，就当新机卖出去。 哦、自己 第二，如果真系太残旧嘅，就拆咗个液晶显示屏，然后咧就装落去佢嘅新电视机度，然后再卖出口。所以开头日本同中国开始做电视机嘅差距，价钱开始出现一个咁嘅差距，慢慢变大嘅时候，其实就系因为有呢一啲嘅次品回收翻中国。台湾都做得最大的， 咁其实咧，嗰啲次货回收翻中国咧，而家仲有一个另一个市场可以回收中国嘅次货咧，嗰个叫香港，因为你见到咧，嗱，嗰、那个大陆嗰啲列车咧，去攞去卖俾新加坡啦，咁啊，因为有裂痕咧，新加坡佬弹中，弹中咧，但香港唔弹， 刘爷送翻俾你， 同一间厂啫嘛，你谂下啦，香港咪变咗第二个，而家以前咧。越南仔時代咧，香港叫第一收容港。 冇錯， 喂，而家變咗大陸嘅第一收容港。 所以咧，我都話啦，一帶一路只有喺香港先至實行到，第二啲地方啊做唔到。 好多 M 啊你。 係啊，因為你仲有真金白銀找數俾佢，佢俾乜嘢你都要找數俾佢。 大把錢啊嘛。 係啊，睇下點樣燒嘅啫嘛。所以你啲人支持香港政府，支持梁振英政府，你真係戇撚鳩嘅，因為到最後尾都係危害緊你自己嘅啫。係咪？你有本事你就唔搭地鐵，有本事你又唔好搭电动巴士，未来的是不是全部都关你事，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是不是这个不是预言，是现在在做的，所有东西都是这样落下来。 咁啊，香港呢个第一收容港咧，我谂嗰个要继续做落去噶啦，即系除非你话九月份有啲咩改变，咁啊梁振英落台， 系咯， 即系重新洗牌啦。因为咧。點講？其實由曾蔭權年代咧，香港嗰個地位咧都係俾依兩個人一路矮化自己嘅。你諗下啦，點解我咁憎曾蔭權？啲人有啲人唔明咧，曾蔭權冇乜做壞事啫。佢啊係第一個見大陸嗰個叫深圳市市長啊，都要攞本拍子簿嚟抄。深圳市市長個地位係低過你㗎。 你 係 一個省委書記， 你係 等同 唔係省委書記啊？你搞錯啊！香港嘅特首係等於直轄市市長，係差唔多北京、上海、重慶。喂，依啲咁嘅市長啊，依啲咁嘅級㗎，深圳係低你一級㗎，這個市長，你有冇搞錯啊？ 但係唔係咁講喎， 深圳唔係直轄市啊， 我哋未來。 即係講翻啦，未來兩個特首，即係過去一個，未來一個特首，三個特首有兩個將會坐監，所以董建華叻嘅，屌你老乜老閪都腳痛唔撈啊！呢、這個真係有先見之明，其實就係佢嗰時腳痛係佢啲炸底都要炸出嚟，就唔係共產黨指揮，諗住都係身有屎嘅，係下家裝啦。 即係咧，你董建華使唔使坐監咧？唔敢講㗎，而家因為佢咧喺江澤民主政年代咧喺上海圈地賺咗500亿，咁依度咧如果人哋要清算起上嚟咧，其實只要佢而家嘅後台一散，又或者對佢有啲咩改變嘅時候，哇！原來你都係咁撲街嘅，拉起上嚟三個特首都坐監啊，甚至乎喺入邊相聚啊！話俾你聽啊，三個啱啱好鬥地主啊，一副牌係咪啊？你以為唔使啊？喂，佢其實佢最大鑊嘅佢。不過而家係上面嘅後台冧唔冧咁解嘅啫。 我唔係，佢都投靠咗習近平噶啦。嗰啲習近平訪問美國，佢跟住去。 但係如果習近平覺得俾你老點咧，你揾個梁振英俾我陷我於不義，屌你老味！你條撚樣原來揾咁多錢㗎？喂，搞你要乜嘢啊？係咪先？喂，共產黨冇邏輯㗎，想搞你就搞你㗎啦，可以。 咁啊，係咪反面不認？ 即係咧，我覺得咧，調翻轉頭，香港三個特首都有機會坐監，因為董建華嗰個罪亦都唔細嘅。如果講起坐監上嚟係嘛？喂，你嗰、那個。在大陸圈地揾咁多錢係嘛？你即係點講啊？侵吞國家嘅資源嚇，咁啊曾蔭權亦都係貪出禍啦，係嘛？雖然佢啲係小便宜啊， 500蚊 啊，即係 船費錢， 又呃船費錢啊，呢度呃啲鼠竊狗偷係嘛？咁啊，梁振英就5000万，即係同董建華500亿嘅爭好遠啦，亦都。但係梁振英咧，佢樹敵真係樹得太多。佢嗰、那個其實我覺得下場應該佢最慘，因為咧佢咁多樹敵咧，個個都想佢死，而唔係淨係講建制派，唔係即係唔係講民主派想你死嘅，其實要佢命嘅一定係建制派，因為依啲人先至可以懟得死你， 踩你上位嘛， 冇錯啦，要借你人頭一用啦，咁啊嗱，今日咧我哋依個叫做本身嘅三節咧就時間差唔多啦，咁咧大家記住。我哋仲有4、5、6節嗱，如果咧，因為我覺得如果太多啦，因為咧歷史環節咧會有2節咧，可能會過多2日先播出嚟啦，費事一陣人哋話你做節目點解有8節咁多噶，4個鐘頭節目咁啊嚇，即係所以咧我都覺得係嗰個嚟緊個歷史節目咧係會壓後2節嘅。后两日啦，咁之后咧，我你请大家欣赏我哋嗰、那个Johnny 同埋阿 Chris 做嘅呢个天文环节，同埋第5、6節咧就系、是、我哋嘅强国系列，强国生还者。 我哋交棒俾年青人，那三位系真正嘅年青人。 哦，嗰三位都年青过我嘅，啊，咁啊真系年青人啦，咁啊当然比大飞又年青少少啦。咁记住都系嗰句 subscribe 我哋。星期二得到的 YouTube channel 啦，咁啊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啦，咁啊最好就 share 埋我哋嘅 YouTube 节目啦，因为咧你嘅 share 咧就可以带动到我哋嗰个收视嘅，咁亦都系 我哋做多啲嘅节目，好节目啊，可以嘅动力嚟嘅， 系啦，大家都尽量 share 啦，唔使钱吓，咁啊今日嘅我哋呢度嘅3節系咁多啦。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